后仓字进军，东海潭人也，是夏侯史昌。史昌通五经，仓亦通诗礼，为博士，至少府，授义奉、萧望之、匡衡，奉为谏大夫，望之前将军，衡丞相，皆有传。衡授琅琊师丹、府里刘军、颍川满昌军都，军都为詹事，李高密太傅，家世传业。丹大司空，自有传。由是其师有义匡师福之学。满昌授九江章邯、琅琊皮荣，皆至大官，徒众尤盛。